说明： 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、不异语者。 本句的经文意思是说， 如来所说的言语是真而不妄，实而不虚。如来是如其所亲证的境界而说，如来是不说欺骗众生的话，如来是按照真实的道理而说，不会前后变动差异，自相矛盾。 《法华经》 全称为《妙法莲华经》， 或称为《妙法华经》， 为姚勤石、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，经收在《大正藏》第九册， 为大乘佛教要典之一，共有28品。 妙法意为所说的法微妙无上， 莲华经比喻经典之洁白完美。 禅定， 禅为禅挪之略称， 意为静虑。 静虑者，心体极静，能审虑之意。 定者为梵语三昧之意义， 心定止于一境， 而离散乱之意。 观想， 集中心念于某一对象， 以对治贪欲等妄念。 事地， 就是世间种种事项的真理。 在息， 张拱辰先生说， 一切的作为没有不是从小开始而渐渐到大的， 所以凡是有血气有灵性的众生，都可以亲自证得 无上正等正觉的最高境界。 然而这种无上菩提的最高境界，也只是从谨慎自己细微的心念及独处的功夫下手， 再把它扩展开来，直到圆满而已。 袁了凡先生不是说过， 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 意思是说，从前做过的种种，就像昨日一样，已经消逝了； 从今以后的种种，就像今天一样，重新开始。 怎么可以甘于自暴自弃，而将一切的祸福都推诿给天命，因循苟且流浪虚度来了结这一生呢？我已经将心安住在佛门修行，现在本篇的结尾不怕再三的反复说明，就是希望世间 凡是具有善根的人，都能够借此篇来使自己扩充德性啊。 结语， 天下至为广大，万事至为长远，虽然以万手万目来救助整个世界，还是感到不够。 所以当务之急就只有教化人心了。 然而 难道一定要成为圣贤之后才能教化人吗？ 不是的，世人如果能够听到善事就高兴，看到善事就快乐， 时时能够传述善言，谈善事，说善报，广布善书，那么其中的教化就已经很多了呀。 至于在教化的过程中诸多转移灵巧的变化，机关妙活的运用，自然会越来越进步，越来越精细， 最后达到变化神妙契合的境界，连我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。 然而教化平常的人，又不如教化豪杰之士。 如果得到一位豪杰之士而教化他，就能够产生旋转乾坤、承先启后的效果。 这样的辗转教化，那么这种教化就会变得非常普及而广大了。 以前的圣贤以经书流传于世， 都是为此一大事因缘呐、 而本篇就是 太上度化世人的玄妙真理，诸佛救护众生的深密真谛。 这样慈悲奥妙的著作， 势必流传千古，无有穷尽呐、 凡是诵读本篇、 尊奉本篇、 刊印本篇、 流传本篇的人， 也都有一大事因缘存在呀、 而能够觉醒世人，开通明智，培育元气，创造福祉，与人共同行善， 使得天地清宁，自己的心量在一劫中常能圆满，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呀。 太上感应篇注讲正案汇编白话卷四中。